在伟大领导者金正的统治逝世五周年之际，中央美术展拉开了帷幕。开幕式14号在朝鲜美术博物馆举行，由金济南同志、有关部门干部和平壤市劳动群众参加。会场里展出了数十幅美术作品，其中有反映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革命生涯和伟人风范的影像作品，其他作品描绘了我国在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圆满实现金正日同志遗训的引以自豪的面貌。